蜜语中，我迷失在爱情中，你总在我受伤时为我疗伤和止痛。曾经的梦已破碎，生活就像苦咖啡，每天苦苦的回味，现在的我就像是一朵枯萎的玫瑰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爱你爱的心已碎，受伤的心伤痕累累，爱你一生不后悔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为你流干了眼泪，为你受累，我为你伤悲，醒来之后满脸泪水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爱你爱的心已碎，受伤的心伤痕累累，爱你一生不后悔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我为你流干了眼泪，为你受累，我为你伤悲，醒来之后满脸泪水。